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我是乾餐不打。 大家好，咁啊，今个礼拜都叫有两套吓、科幻片啦，系嘛？算唔算啊？呢两套？ 我觉得都算三套啊嘛。 三 LEGO 都算啦 ，LEGO 算唔算啊 ？LEGO 科幻咧，系即系佢低能咧，但系佢系科幻。 系啊，低能科幻。 另外烟花咧，即系烟花乜唔系爱情动画咩？ 原本冇嘅。 佢又玩呢个时间，都唔做乜嘅，又 loop 又剩又如果 无限 咁样，咁仲唔系科幻啊？唔系，即系佢搞到佢变咗科幻啦吓。总之原作就唔系嘅，本来 即系科幻设定下嘅爱情故事啦。 佢变咗科幻，因为你原先系话。如果啫，咁你如果即系话，即系天与地咁，佢冇话佢嗰个世界真系即系重新发生啊嘛，咁佢如果啫嘛，咁你文艺都有成日如果咁样嘅做俾你睇，咁佢唔系，佢直情真系改变时空，改变嘅，改变埋个世界构造嘅，可以咁话，咁啊变咗科幻片噶啦，系咯， 系啊，科幻片， 不过佢就乱咁嚟嗰啲咯，又系，咁 OK， 咁仲有一套系咩咧？点样做嘅第三套咁奇怪咧？ 第三套有套香港咧小啲戏院上，不过其实原来上咗嘅《美女变怪兽》 系咪啊？系咪新年就讲呢出 ？OK， 唔系喎，好似 咪做过边出啊？咁啊， 咁 Miss K 算唔算咧？ 诶，咁啊，追龙都系， 追龙其实佢有个位都有啲科幻位噶，其实。 唔系你追龙定系佢哋变咗打都已经好科幻啦，大佬 我真系咁谂， 即系成日呢下都变咗科幻 啦。系啊，同埋我想讲佢低嘅之后都抽得噶，嗱，你唔好即系成日以为 话 低之前。系啊，不依家都抽得嘅佢。 黄小虎系跛咗身先练成电光独龙转噶嘛，系嘛？ 呢狂龙最后嗰招 系嘛？即系点都踢到嗰招哦。 系啊，冇错，咁样 唔跛练唔到啊，大佬。即系杨过都系断咗手先变劲噶嘛。 黯然销魂啫。 系黯然销魂烦啊，嗰阵系。喂，咁一陣都會講下啦，係啊，咁其實我講埋先，咁啊，當然呢啲只係電影嘅，咁一陣我哋會試下。接其他人嚟啊，咁啊睇下讲下啲第啲嘢㗎，咁因为呢今个礼拜呢其实会讲呢个 Star Trek 嘅新一集啊 ,Discovery 已经做咗啦，咁即係杨紫琼做男长，不过你以为成套劇系咁呢，咁你都唔系呀，即係又系一即係呢一个古仔完佢就已经死埋㗎啦，即係又系啲即係叫做俾个前选你咁样㗎啫，係啦。咁 一 阵先慢慢讲，咁另外下个礼拜呀将会上映嘅呢、這个香港又唔知做乜叫做《银翼杀手》跟台湾名。其实就是以前那套叫二零的多少二零咁都有兩集睇過啦，咁而第一集個故事架構呢其實都其實幾似返呢個 Bay Runner 啦，呢個其實應該叫做所謂銀翼殺手啊。係不過我真係好唔鍾意用呢啲名字，即係講真唔係呀，即係我唔係話明咩問題，你台灣咁叫冇問題，即係台灣都絕地冇事啦，係咪絕地反擊啦，咁我哋香港不嬲唔係咁叫㗎嘛，點解咦整下整下而家香港啲名字跟咗台灣嘅，咁下次做未來戰士使乜跟返叫魔鬼終結者六咁樣。使唔使咧？系咯，咁再唔系大陆噶嘛？逼啊咩咩 Top Gun 叫咩？好大的一支枪啊嘛，系嘛？系使唔使跟呢啲咧？喂，惨啊真系！好，咁我哋系咪数榜先啦？一阵先慢慢讲啊。 冇错。 你咪交代啫，马仔今日唔得闲，系公司有事啊，系、交代翻先。咁迟下啦，睇下佢装翻我哋一 part 啊，或者系咯，唔系今集啊，即系第下一集啊，睇下点系。好忙啊，系好咁好讲。 数榜 好 帮心啲嘢啊！好啊 ，thank you。咁就嚟啦，哇！第一位都依然系呢个皇家特工啊，金圈子啊， 个 票房咧就穿2000万嘅，咁啊都算好，就系咁啦。咁我觉得难与第一集比喎，那个票房就即系如果讲佢啲即系走势啊，咁啊系票房冇第一集咁好嘅。 因為第一集咧票房第一集係頭一個禮拜差啲，之後就咁話佢 極 線上升 嘛，有後勁啊嘛， 係啊後勁， 呢套啊調轉有頭勁 啊 嘛，就 係啊 係 啊 冇後勁， 反咗嘅，因為普遍都話失望嘅。 不過我聽有啲人都話 O K， 即當然個個都話冇第一集唔好睇咁，但又冇話覺得好差嘅喎，啲人又係咯，即係冇我哋覺得咁爭咁遠，係啊，都覺得 O K 咁咯。如果你可能或者係嘅，佢睇打嗰啲，咁佢的確又冇甩嘅打嗰啲嚇。係，我唔中意古仔嘅。好，第二位， 第二位就係追龍啊！ 哇，呢套都第二位啊！ 係啊，係嗱，其實你問我佢個題材真係入到嘅，我禮拜四睇嘅。咁我又唔係首映嗰啲，即係正常睇，喂爆喎！禮拜四啲時間都 kick 地，真係係有啲即係比較上年紀啲，咁啊叫做因應啊，可能講翻佢以前覺得哇，女落年代呢啲嘢好鬼城市傳說咁樣，喂，即係呢個題材入到佢，咁啊加上有劉德華啦，兼畫單嘢做跛豪呢個，我覺得真係幾好卓嘅，咁啊。系啦，即刻我会讲，你问我又唔系话烂到喊嘅，肯定。不过就 冇话烂，不过真系冇谂过去第二位咁解啫。 系啦，系。 好，咁啊再数埋先，一阵呢个会讲就而家唔讲嘅，阵先长讲。第三位， 第三位《逆权司机》啊。 哦，呢个就食正呢个咩啦？有人就话食正呢个雨伞十周年，其实主要系因为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都关系嘅，因为真系 关 系啊，民运兼即系啦，反极权啦，系啊。 我唔系唔止，咁佢哋嗰时话其实嗱有个讲法就系咁噶，呢个即系唔证实唔到啊，即系话其实已经系准备开枪嘅，其实当时有呢个咁嘅传说，咁啊不过实质就只系即系射咗啲嗰啲叫咩催泪弹，嗰啲咩弹？ 唔系，但系唔系，套戏入边有开枪喎，已经 唔系啊，讲香港啊。 OK， 哦。 系啊，嗰时话其实系准备咗，即系会有开枪嘅呢个准备噶，都即系好彩冇发生到咋。 系。 仲有个传说啦，即系话其实各大医院已经即系通报咗话随时会有好多人即系送嚟啊。 系。 系啊，咁呢个先系 urban legend 啦，因为证实唔到噶。嗯，系啊，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真系查，有得查嘅，呢个唔系曼德拉效应嚟嘅，所以佢哋话好彩嗰次冇发生啫，但系其实随时即系重演一次，即系嗰呢个逆权大状嗰个事嘅，有机会有人咁讲啦 ，OK， 明白， 唔系乱噏噶，真系唔系乱噏啊，咁所以变咗你咁谂嘅时候，哇，咁啊，即系对比之下，当然好多人都即系会好有兴趣啊，咁同埋呢一个。你從人哋嗰個國家去做咧，即係佢去做背景嘅時候，你睇你又會冷靜啲噶嘛，即係你唔會話覺得佢認同嗰個極權噶嘛，應該係咪？ 冇錯。 你只不過你係身為香港嘅時候咧，你就會從即係個市面穩唔穩定啊，有冇阻住條街啊？呢啲你會諗多啲咯，阻住揾食啊咁。如果嗰度係韓國咁，你又唔會咁諗啦，你又會覺得哇，真係梗係要推翻佢噶啦。如果係咁樣係咪？咁佢睇得特別投入嚇，咁你即係變咗你香港人可以去對比嚇， 冇錯， 即係藍色又好，黃色又好，都可以睇嘅。因為呢套唔係講香港啊嘛。 嗯， 明白。 係咯，咁好，咁跟住第一位啊。 好，之後就係第四位《LEGO 旋風忍者》大電影。 係有冇送呢個七旋風忍者嗰、那個即係殺蟲水？ 佢有冇七個 ？total 應該六個嚇。咁 啊，但係都真係嚇、啊，都好。都好悶下 我一陣講啊，呢個係咁啊，小朋友都應該唔太投入噶啦，講真啊，都睇得。係一陣講，一陣講，一陣直情講啊，呢度先。 好。 好。 咁就到第五位，就係呢個《煙花應該和誰看》。 冇錯。 係。 我自己又投票啊，話我可能我冇乜期望啊，嗱我冇乜包袱啊，OK 嘅，我都 OK 啊。 冇，其实其他人都冇嘅。你以为其他人有睇过旧嗰套咩？不过佢哋 系啊，我觉得你冇啫。 即系个问题，即系佢哋讲到你的名字啊嘛，佢最多系咁噶嘛，佢唔会唔 即系拿嚟比就真系问啲。 唔系，因为佢系其实嗰班底其实都好劲啊。 系。 咁佢个监制啊，直情系翻啊你的名字嗰个啦，系啊。咁啊，班底啊，全部都系啲好劲嘅动画界劲人。系咪？咁就亦都系名作吓，咁、啊、个海篇咁样样都劲咁，咁不过咁金庸小说拍系咪一定系好睇咁都唔一定噶，咁你拍得好先得噶，系咯，佢个个劲人都唔代表即系加埋一齐系好，因为可能佢太多嘢系，佢想做到一啲嘢，但系好似做咗出嚟唔系大家想要嘅嘢咁咯。 系，冇错。 一阵讲啊，呢个一定会讲啊。 冇错，一阵讲。好。 咁之後第六位就係美國特工。 哇！ 即係咩？即係 American Assassins。 冇錯。 係啦，冇錯。咁就反恐題目。兼啊，好似系名小说改编喎，系嘛？喺国内， 哦，系噶，系啊，系啊， 美国 话 几，即系佢同一个呢，這个即系呢个美国特工男主角啦，系啦，同一个 series 十几套书咁出咗啊。咁如果讲闷咧 ，LEGO 啊闷就排第二，呢套排第一。 咦，咁严重？ 我觉得呢套真系吊，我啊有啲真系，诶，真系讲下。 唔系喎，最尾嗰场爆好劲喎。 系咁系，最后变咗灾难片。 系咯，最尾哇劲过詹士邦，劲过好多啦，劲过巴喎。 有特技嘅，系啊，有特技嘅。 劲过呢个咩话？咩 Battleship 啊？ 系啊系啊，超级战舰。 最尾几犀利啊？系咯系咯，最尾嗰场啊突然间好劲咯，系咯。我啊觉得真系嘥咗咯。其实佢中间如果平均啲或者嗰啲。啲打鬥場面做翻好啲，其實都可以好睇。個古仔 OK 嘅，但佢拍得唔係咁精彩。一陣講，一陣講嘅。 好，第七位。 好，第七位就係呢個打死不離三婦女。 哇！呢，這個好勁啊！ 慢慢落咗啦，冇辦法啦，係咯。 但佢而家2400万啊，都咬住，係啦，咬贏咗呢個春馬特工。因為春馬特工都2400万啊，滴下滴下滴到2400，好好啦，喺睇邊。 係咯，係 啊。咁叫做叫贏嘅， 宣傳其實都唔算話好勁啊，我覺得嚇，但係都有咁嘅成績，算唔錯啦，春馬特工。 唔係佢，你講邊套啫？你講 兩套都係其實。 嗯， 兩套小蓮花行咯，叫做。 即係打死不離咩？ 三 婦女 都係。 因為咩？因為印度片嚟啊嘛，係咪？ 係印度片。 係咯，印度片犀利啊！遲啲無間道都拍啦，係啊，咁一陣都係冇時間講兩句。係。 好啊。 印度無間道啊，大佬。 O K。 係咪印度嗰度啊？係嘛？係。無間道啊嘛，好好好。 好，繼續第八位，《紅衣小女孩二》。 嗯。 係。O K 啊，呢套系啊，公公正正啊，恐怖片嚟计，做到好效果啊，吓，唔差啊。上个礼拜讲咗我哋，系啊， 好啊，好，跟住， 咁啊， 第九， 第九位，小丑回魂仲喺度啊， 仲喺度， 仲喺度， 嗯， 喂，但系其实香港票房啊麻麻啫，小丑回魂仅仅1000万啫， 哦， 唔系佢咪可能系可能开头嗰阵人 O K， 但系有冇话好多人跟住睇，咁啊定系佢想挨到系咪 Halloween 咁，可能又取多阵咧？ 哇，好問喎，10月31日嘛，話 Halloween 我冇記錯，定10月1日，10月31日，咁唔得，我估佢唔得，肯定捱唔到啦，邊捱到四個禮拜。 唔知佢啦，係咯係咯，咁其實就，唔係喎，但係佢其實喺北美唔錯喎。 係啦，好嘅，好嘅。 唔錯啊，個票房嘅。咁當然你錄咗第二啲嘢上都會蓋過嘅。 冚過去，明白。好，第十。 好啦，咁第十位就係呢個西方極樂之太爆太子太空艙。 呢套先犀利啊，大佬！ 嗱，即係啱啱過1000万，照計啊，點都千，可能千一二埋單，好好噶啦，又算即係港產片嚟計，入到頭十噶啦，即係如果今年肯定係啦。 好啦，咁有冇啲係新上，但係已經喺下邊嘅？ 有嘅，包括就係嗱，如果情人眼裏把記事呢套話靚女啊。喂，咪講嗰個即係一個美國人啊，戀上一個、哦、一個 印巴人， 係啦係啦，咁樣咁啊有啲博弈咁啦，正常啊，咁啊。 你講到我以為係港產片嚟喎呢度。 唔係，係佢譯個名，不過譯個名幾搞嘢嚇，即係我又覺得幾到位。 我以為重慶森林咯、啊，以為係。 係啊，係佢個名叫對逼的啊，嗱我講錯冇，唔係逼的。sick 應該 S I C K 啊 ，the big sick 係咁樣嘅英文名，係啦冇錯咁樣，咁啊嗱，但我未睇唔敢講，但係啲人都話好評嘅，值得係啦，中意睇依類有少少文藝得嚟又有嘢想講， 跨種族嘅愛情， 係啦冇錯，咁啊有少少勵志偉咁樣嘅，跟住就係去到我哋嘅科幻片啊，美女變怪獸啊，不過佢係陰公啊。即係香港就似乎發行冇乜信心啊，咁啊得好似得到 grand 同幾間上，我想睇都睇唔到。 喂，咁冇辦法，咁佢而家佢又拖到出碟前一上啫嘛，咁你係就之前上啦，係咪先？點會？ 係咪好耐嘅咧？ 好耐咯，都出碟啦！你話耐唔耐？咁呢套係阿貓女做主角嘅，嗰時咪就俾人鬧話佢點樣將 poster 抄哥斯拉，咁其實佢係玩嘢玩特攝片㗎嘛，咁佢出奇㗎，咁佢而家當然將正式 poster 就冇嘅，因為有隻怪獸拗頭，咁佢又喺下面拗頭，咁即係嗰個 poster 啦，咁唔知係等有冇時間，其實我哋好多個月前已經有講過㗎啦。 冇 錯，嗰時當然我哋冇話佢係叫美女變怪獸嘅，咁但係你查返佢叫咩名啊，我都唔記得咗佢本來叫咩名添。 咁你睇下先， 有冇啊？英文叫咩？ 英文 我都忘記咗啦。 Colossal 啊 ，CO 系系咩咩 Colossal？ 哦 ，Colossal 系啊， 系 Colossal 系。 哦，即系嗰巨大巨人咁样，系啊系，系嗰个咯，系系。咁啊，呢个机械怪就打佢嗰只仔仔怪嘅。咁就嗰个一对男女就嗰个细个已经原来斗到大个咁啊，咁啊中间就又好似疑似发生过一啲 暧昧 情，咁但系最尾都系要互片，咁啊喺呢个隔空啊就大打出手，咁佢又好得意嘅一个另类咸蛋超人咁嘅故事啊。咁我又觉得几特别嘅呢个题材啊，你有冇谂过可以将特摄片，即系真系怪兽嗰只特摄片，可以同爱情故事或者人生即系呢啲故事可以楞得埋咧？咁佢又俾佢。諗到條咁嘅絕橋，咁我又覺得睇下又幾得意，即係當小品咁。但係佢嗰啲怪獸踩爛城市嗰堆嘢又唔係話渣嘅喎，佢真係怪獸片， 有特技嘅，有 特技。佢除咗喺個首爾度行咁啊，嘣咁踩咁啲車俾佢踢到散反轉咁啲前梯哥斯拉咁噶。咁就當然呢啲場面唔多嘅，跟一定咁啊，因為佢其實都係講人嘅咁樣。 冇錯。 係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咪睇下咯。我諗呢個會唔會一陣都未必講㗎啦嘛。 未有，因為我冇未睇，係啊， 咁我係暫時得我睇過啫。咁啊，長城或者打去揾翻啦，我哋好多月前唔知邊一集啦，揾翻啦，係咯，誒應該都有寫翻個名嘅，我哋咧係咪？嗰啲我睇圖都係，唔記得就冇啦，係好，好啦。 跟住其實仲有套就我話之前我呢兩個禮拜前我提過噶，命中有罪其實就呢個禮拜上嘅，不過又係好少遠上。咁啊，值得留意就係個男主角咧，就係你估你唔到，你睇完都唔知嘅。其实就是吸血新世纪的男主角，罗伯帕迪神啊，即系嗰啲 吸血鬼啊，吸血僵尸 系啦，即系吸血新世纪嗰个男主角咯，即系 吸 血鬼僵尸， 即系个狼人都系男主角嚟噶嘛？ 啊，系啊，咁啱啊，唔系狼人，系啦，就即系吸血鬼嗰个，咁佢呢个造型咧就完全唔觉系佢，咁啊加上都演技啊，另一个系啦，完全唔同嘅演技又 OK 喎。 我竟然有演技噶， 有诶，佢喺呢度又有演技咯，喺《吸血新世纪》冇咯，我定义为。咁呢套就即系饰演即系两兄弟咁啊，跟住又有同埋个导演咧，就叫都系新导演嚟喎，佢叫即系中文译啊，就叫咩罗法比兄弟咁啊，咁啊即系几新派，拍出嚟咧啲色通啦，同埋佢啲镜头咧都有啲沟沟地嘅玩嘢嘅，咁同埋套戏都 简单一句 都搭搭嘅。其实两兄弟个细佬就有你当佢有少少弱智嘅，咁两兄弟就去谂住爆格，即系嗰啲包银行。咁但系咧攞啲钱就最后以为得手，点样开咗啊喷晒红色，咁啊最后就走啦。咁啊细佬就孭晒罪名坐监。咁咧但系就佢就被抄拉咗，咁未坐监，即系被抄拉咗。咁啊一晚时间又话要筹钱啊，点样保释个细佬？咁啊衍生好多问题，即系由一个细嘅罪行衍生大嘅罪行。咁最后好得下嘅。咁啊，揭垮咁啊，有人跳樓啊，有人自殺啊，咁又混到好多美國即係叫低下階層嘅生活咁樣，係啦，咁又有啲講黑人歧視，又有啲講話弱智仔俾人歧視咁樣嗰啲角度嘅，咁幾新嘅其實你問我，即係肯定又唔係普通片，即係定溝溝地。咁啊，你中意睇呢科嘢咧，啲犯罪片啊，低下階層有啲咩控訴啊， 都係啲社會問題啊，少少人。咁但係佢點樣得好少戲院做嘅啫？ 即系叫做七场就咁，正常喎。 会唔会其实佢都又系都耐啲啊？即系同呢个美女变怪兽啊？因为呢套我就冇乜点留。 我怀疑都系。 系咯系咯，所以 我拍韩就系巴福斯咯。咁啊，巴福斯 因为好恐怖啊！我见到嚟紧咧，嚟紧即系唔系今礼拜，即系好快啊！好似唔知下个月头定咩？有嗰套啊，Natalie Portman 啊，即系 Star Wars 前传嗰个 Queen Amidala 亦即系这个杀手不太冷个细路女啦，佢有一套叫做唔知咩真枪唔知咩，即系其实佢就系、是、因为佢个名叫阿真， 哦， 嗰啲西部咁好似真系牛仔咁嘅，真系啊，嗰啲名真系佢又加埋牛仔嚟啊，佢系真系着裙咁，但系就揸枪咁，嗰套咧其实系上年嘅戏嚟啊，大佬。哇！你香港咩事啊？即系有啲戏就犀利啊，仲快过美国上，但系有啲戏都可以嗱，因为上次不打咪话日本即系。即系话点咧？戏成日都即系最少前三个月，咁但系佢系 regularly 咁做啊嘛。咁但系香港咧就唔系嘅，调转嘅，即系同啲炒卖一样啊。即系一系你就可以好快即系炒到劲，一系咧就可以跌死嘅。即系你一系咧可以玩成年离谱啫，我觉得。咁一系咧有啲就快过你美国咁，其实咁都系咪一个健康嘅现象都？我都觉得系唔系嘅，系。 明白。 即變咗有時你欣賞唔到啊，有好多戲。 係喎、哦，佢中文係喎、哦，佢有名喎、哦，係呢個真槍復仇喎。 真槍復仇係啦，係啦， 係啊，食個真就阿真個真啊，係 啦。係啦，真咯，真乜鬼？我唔記得佢嗰、那個英文係咩叫咩嚇？嗰套好耐㗎啦，即我初以為咦有套新戲咩？點解我唔知嘅咁樣？即 Letter Boy 有新，我唔係新戲係舊戲。系咁啦，咁啦，佢呢套未做嘅，呢套未做。 嗱， 咁到大家都冇乜興趣啊，因為呢啲都係啲牛仔咁嗰啲咁嘅。不，佢就從一個女嘅角度嘅呢套就係咁。 女。 咁佢亦都唔係一個女仔嚟，好似佢都係啲有夫之夫咁嘅啦，已經咁嘅演得，即係唔係話後生女嘅，係咁啊，咁啊，係好，好，仲有冇？ 係，我睇翻。 好，咁我哋快啲講啊，因為有好多套要講啊。好，咁我哋睇時間咯，係啦。 好，冇。 好啦，咁啊，以上嘅係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啊，唔需要聽古仔，唔需要專橋嘅朋友就熄機。 冇錯，好，咁啊，第一套先嚟《Lego》先啦，嚇，請學家歡就講一講先。咁啊，嗱，你問我就《Lego》啊，第三套啦，第一套我覺得神作喎，我覺得撞得幾好。 你講邊套《Lego》先？你講《Lego Movie》？ 一套係啊，第一套嘅《Lego 大部大電影》係啊，點樣最正？佢《Lego 世界》點樣串連真實世界？即係玩得過癮啊嘛！嗱，今套咧佢有嗱，上套《Lego》嘅蝙蝠就直頭全抽嚟㗎嘛。純粹就蝙蝠世界揾 Lego 重做，但係就最大鑊就炒埋一碟，哇！入面打埋咩索倫之眼啊，又打 過我睇咗少少 嘅人，係啊，離曬譜啲間角咧，跟住後屘又話係嗰啲好鬼藍絲嘅，即係咩世界大同，又話嗰啲奸嘅蝙蝠啲人啊，同正蝙蝠嗰啲人咧就有 聯 盟，咁啊一齊打一啲出面怪獸，奇奇怪怪，最後咩社會撕裂啦，就唔知咩搭個人橋扯翻兩個世界黐翻 啦。你會用社會撕裂嚟？理解咁 係啊，係啊，我真係咁諗啊！啲人話串緊侵啊嘛，咁講啊，即係嗰時 嘅。我以為佢講咁樣講 嘅，係啊，類似啦，你可以係投射，係啦，咁啊變咗就好鬼，即係我覺得好鬼求其嘅，即係好亂嚟炒埋一碟。咁啊，即係中意 Batman 嘅 fans 啊，更加唔想睇。所以睇 Lego 第一集啲又覺得佢哇咁怪曬咁樣，咁我覺得第二集好差。咁呢集咧嗱，其實我覺得佢嗱先講啊，即係嗱出嚟個效果，我覺得一定差過第二集，我自己個人啫。咁但係我覺得佢個本身 咧，集集嚟嘅冇關係嘅， 係可以咁講，即係叫第三出嘅 Lego 戲， 係 啦，就完全咗唔關事嘅。咁咧呢，但係我覺得呢集個本身咧，佢係想第一就賣玩具啦，就緊嘅啦。咁佢因為啲玩具佢要打嘛，以往咧 本身都好賣嘅，佢本來因為佢本來係個電視劇嚟嘅。 哦，即係本身有電視劇嘅，即係嗰集引借已經。哦，咁點知要就即係要造就嗰五個又去玩屬性嘅，哇！風火水電叮咁樣嗰類咯，我唔係好記得啦，即係有火有風啊，類似啊，冇風好似。咁啊，做咩五個屬性？咁啊，又有機械人元素啦，又有呢個忍者爪即係忍者元素啦。咁又有呢、這個即係好似Star Wars 咁樣，哇！咩 Dark Force 咁樣類似咁啊，又有同埋有哈姆士啊，其實嚴格嚟講，嗰只嘢咪四手怪哈姆士咯，得唔得？咁啊，既有啲元素之餘咧，咁佢本身有飛機。佢係有啲戰鬥機嗰隻嘢揸，咁佢又好似做到蝙蝠咁，但係佢都機械型嘅，就放雷電嘅，咁啊變咗有空戰場面。咁又有咧食中國化，中國功夫玩條龍青龍，成隻 LEGO 模型係龍嚟咁飛天嘅。咁亦都有咧好似人猿黑色一隻嘢咁啊，特打拳頭交嘅，又有戰車喎，冰嘅戰車。咁啊照計咧，即係乜嘢小朋友？ 有一隻係貓師奶定唔知係師奶定係哥斯貓啊？ 係啦，跟住最後原來呢度今集有終極武器，我真係呢度講埋啦，跳講終極武器咩咧？咁又係好似食翻第一集 LEGO 大電影，係有啲嘢想撚咗落現實。咁呢套都有撚落現實，一開波其實就講有成龍嘅 嚇， 係、啊、Jackie Chan 係有出場。咁原來係講個僆仔入咗去一個嗰啲好似啲東，即係啲外國咪好興有啲東洋嗰啲嘢賣咧，即係將中國、日本啲嘢都炒埋一碟賣。咁有啲法器啊，又有啲忍者飛劍 咁 嗰啲即係東洋雜貨鋪。咁係個鬼有個小朋友入咗去，咁啊見到嗰個檔、那個店主就係成龍，咁、 啊、 成龍出嚟喺度玩咗少少雜耍， 即係有真人嘅直情係。 系啦，真人嚟噶，真人嚟噶，全部依排依扎都系喺 LEGO，、哦、即系呢套戏一开头。 但系佢系用个 LEGO 公仔整嘅。 唔系入呢个东洋店又唔系啊，呢、這个真系真人嚟噶，即系 真人嚟。 系啊，十拍嚟噶。咁十拍咧，系啦，个僆仔就跟住后屘入边又揾到就嗰、那个见到个青龙忍者嘅 LEGO， 咁佢揸咗起手，跟住就问成龙，成龙就话：哇，呢、這个你识得拣啊！咁啊，仔细望咧，那个 LEGO 公仔断咗只手喎，咁啊知有啲伏线啦。咁然后就啊，等阿成龙讲个故仔俾听。 一开始嗰阵系由个现实世界咁做， 冇错。咁而喺 龙实质喺个古仔入边，佢又系佢 老师 傅配音噶喎，佢做 系嘅咩？系咩？我都唔知喎。 嗰个胡歌长须师傅， 嗱，因为我唔知 咗落河嗰个咪就系、是、咪就系成龙嚟咯？ 嗱，我唔知，因为我喺香港睇就睇粤语版，咁粤语版完全唔知啦，系、 哦、 啦。咁啊，但系粤语版成龙把声都唔系成龙配喎。系啊，得，我另外揾咗揾配嘅，系啦，咁所以我唔知，冇错，咁啊跟住咧就咁样，咁佢依套都有事实，系想论到同真实有关，点解、嗯？因为佢入边成日讲起个忍者旋风城入边嘅终极武器，咁、那个师傅就叫佢冇用，因为你未有呢副用，咁但系咧个男主角最后跟住自把自为啊，讲佢系即系诶年少气盛啦，最后啊唔够抽嗰下就立咗中武器一开，咁其实一支好似一个细细地嘅一支好似火箭炮咁啦，即系如果以 LEGO 嘅嗰个 LEGO 公仔嘅比例。咁好似揸住一支火箭炮嘅管状物体，咁一开咧，其实佢系嗰啲好似演唱会啲红色嗰啲射灯、 哦， 即系嗰啲咧红色一点射出嚟嗰啲叫 Ponta 应该系嘛？ 镭射 系啦 ，Ponta 嘅 laser 就红光嘅，咁射咧，咁我发觉以为射落去，跟住哇爆炸又咪，佢点咗落啲 LEGO 度冇嘢喎，咁啊射射去冇嘢，咁佢发觉咩事咧？跟住突然嘣，成个旋风城震啦！咁然後咩咧？嗰啲紅射嗰啲紅點咧，就引到佢嗰個集嗰、那個東洋店嗰只貓， 哦、 進入咗呢、這個人呢、這個旋風城。咁好似就唔貓屎啦，係咁啊食埋就啊你要玩 Q， 見啲 Q 貓。咁啲貓一開頭一出嚟好 Q 嘅，咁啲 LEGO 公仔見到只貓屎啦，都話哇好萌啊！咁誰不知佢一見到個紅點，一嘢就抓爆個城。咁啲人即刻嗰啲 LEGO 公仔哇咁啊四處走，咁啊叫咗個貓屎啦。咁啊成去個原點咧。一開波就梗係嗰個黑武士啊破壞旋風城啦，但其實我都唔係好明佢破壞嚟個目的係咩嘅。總之佢為破壞破壞。 惡黨係通常 冇得解嘅。咁啊，但係就後期就因為出咗只貓，咁啊大家叫咗 變咗咧。 係啦係啦，一齊打就其實唔係打嘅，嚴格嚟講叫趕制服只貓啦，即係趕走佢，唔係打死只貓嘅，即係咁啲整走佢咁樣嘅條大橋。咁啊搞下搞下變咗咧，擺明開頭嗰個四手黑武士咧，就係、是、哇喺 LEGO 世界好似伏地魔咁嘅，講個名啲好啲人 都驚。 咁佢個仔嚴啊，即係不嬲條大橋，你睇車樓知啦。嗰、那個青龍忍者就其實 exactly 係四手黑武士個仔，直頭係親生仔，仲要係其實有打電話溝通。不過嗰個四手黑武士其實唔係好理個仔嘅，係啦，即係 通街啲人都知佢係佢個仔嚟嘅。 系啦，系啦，其他人知道，咁啲人就见到佢个仔啊，都会匿埋唔敢见到佢，就仲会咧坐巴士都要坐埋一边，佢一坐左边，啲人走晒右边，系啦，架车又会扁晒咁样，咁咧讲到咁咧，即系佛地魔咁啦，简单嚟讲个名都死嗰只啦，喂咁啊咁劲啊，后屘 friend 咗嘅，咁啊四手黑武士啊无端端同佢哋嗰五个忍者加埋男主角第六个忍者啦，咁啊就冒险历险。咁又話要去嗰個忍者城，咁、那個忍者城咧，原來係咩咧？原來就係四手黑武士同埋佢個師傅以前屋企嘅，得唔得？咁跟住又搞咗一輪歷險，咁又話要去 降魔啊！兩兄弟嚟噶嘛，又話 係啊，兩兄弟噶 ，Sally， 即係你當成龍配音嗰個師傅，其實係直頭兄弟嘅，咁跟住你當佢去咗五入歧途咁之類啦。咁後屘又話要去咩五人，又要醒覺咩風嗰啲咩五大元素。 佢唔係五入歧途噶，佢話佢唔知俾個蛇唔知點樣咬咗，會變咗怪嘅。即係其實佢係話人哋佢瀨咗嘢變嘅， 係啊， 不過嗰個話阿馬仔唔喺度講唔到啊呢啲， 係啦， 其實佢提過啊，佢喺個籠度困住嗰陣，佢又問佢點解你係四隻手，佢有講過嘅， 係啊， 有提過嘅， 係啊，有提過。咁啊，跟住咁點解我都好似唔清唔楚咧？就因為咧，即係嗱頭輪咧都還可以嘅套戲，即係我覺得起碼 開場嗰陣都可以， 啱啱出機械人，跟住話曬爛個五隻機械獸，跟住佢哋會揸個大叫大型機械打啦，跟住有啲紅場面啦，又會打得好撐眼，又撞跌曬啲嘢，跟住出只貓，咁啊兩邊又有啲 喺一開場就到咗呢度㗎， 係啊，完全係高潮嚟嘅。咁啊，但係最好睇啲原來就喺呢度。咁啊，之後套戲咧成經歷險啦。 我就以為呢個決戰嚟嘅添。 系啊，一力险嗰下咧，哇！跟住我就开始恰啦，跟住哇，噏来噏去，咁又有啲所谓笑位啊，冇人识笑，跟住 K 瓜咁样，咁我 啲 小朋友系啊，踢晒凳啦都，咁同埋佢有个取向唔好，嗱佢呢套啊，即系似系认真地 sell 打，我都认真嘅，即系佢认真讲呢个咁嘅历险故事噶，即系虽然当然中间 会 加啲笑位啊，系啦，一来太认真，二来咧佢唔识。 咁始終如果你預咗兒童向咧，你真係要預好似迪士尼咁，你要預啲位俾啲僆仔笑嘛。即係你要計得好準，佢又唔係好喂認真講點樣有啲恩怨情仇啊，咁你又講佢又遇到啲乜啊，去個城又揾城又要搞一輪，有啲危險啊跌落河啊，咁咧搞啲嘢咧好難聚焦到小朋友咯。咁啲小朋友真係話踢曬凳，講曬嘢又有僆仔喊咁之類，咁啊好唔聚焦，我自己就嚇曬。 我都唔得啊，大佬我都頂唔順喎。 係啊，咁我就直頭呢套咧。即係叫做悶金州都悶嘅第二位，我其實呢套啊，你因為咧我都想夜晚睇睇唔到，其實呢套夜晚冇得做，香港咧其實真係 做 做嘅，係啦，即係得最盡好似得夜晚六點半嘅啫，晚上都冇得做啦。 Family 場嗰啲 啊，係啦，咁我已經係正常四五點入場睇，我都恰曬，我直頭最後咧，我點解話唉講到尾我講唔到要即係靠他馬仔補完咧？因為我最後我睇唔到個結果， 馬仔都冇入去睇。 系啊，我就瞓咗，我直头咧瞓到脚脚声，跟住扎醒咧帮字幕。 系啊， 我听唔到佢 ending， 咁我唔系唔敢讲，咁啊，即系我唔知会唔会个结最后我瞓觉嗰即系嗰十零分钟可能好精彩，嗱我都叫做唔敢插。 因为呢个连绵不美啊，上次 Batman 都仲有人话好睇，同埋都仲有人俾高分，今次哇全部人都， 因为好睇得到佢真系 sell 嗰木教玩具咯。咁同埋 佢都唔使 sell， 因為佢其實佢原先已經 做嘅，電視已經爆啦， 即係唔係話因為賣玩具而做嘅，都唔關事嘅，因為佢已經好好賣嘅，唔使靠呢套戲。 咁 即係唔係個問題啊？你有好多時咧，電視版做嘅嘢咧，其實你呢個劇場版咧，佢其實好多時應該係連接噶嘛，即係你啲戰隊啲蒙面超人都會有劇場版啦。咁你 播落去， 我本身係博落去或者當外傳咁再玩一場勁啲嘅嘢咁嘅電影。 係， 佢話佢唔係啊，佢話佢呢個咧，佢當係好似冇發生過嘢，由 佢講重新做過 ，repeat 過 咩？嗰陣時咧，咁點解要咁樣咧？佢唔係一個。即系番外篇咁样讲一个， 即系总集篇嚟嘅。 佢唔系，都唔系总集篇，佢成重新做过嘅。 咁但系佢又会重新介绍翻啲角色咯。 啲即电视剧，佢哋都系敌对嘅，即系唔系咁样，即系咁，唉，玩啲咁样变咗亲子咁样咁，唔系佢你梗有嘅，因为李克武士，你就算 Star War 咁最尾佢都变翻好人啦。咁但系呢啲你系讲紧斗到尾嗰阵，突然间一个即系一个转。即個 轉捩點 位嚟噶嘛，你唔係成套嘢一開波咁滯，你已經講佢係認翻個仔呢啲講呢啲嚇，咁你咪自己想象咯。你沙窩原來係講黑武士認仔嘅，或者係阿陸曼李尋新記嘅咁嘅古仔，你好唔好睇啊？變咗，你就鬥到咁上下先至知道原來大家係父子，咁你慢慢講噶嘛呢樣嘢係咯。咁佢唔係，佢根本好一開波，其實大家都知嘅，即係冇唔係秘密嚟噶啦咁。咁你 make over 或者 reboot 嘅時候，咁你做得好就好啫，唔好其實咪咁咯，即係大鑊咗自導行者咯，係咯， 係啊， 等我都會講啊，自導行者原來上個禮拜贊錯咗啦，因為就係做到第十一集開始咧，係 就爛啦， 咪變咗呢套咁咯，即係唔係㗎，完全轉咗戲路啊， 轉咗戲路， 裏邊啲角色係開始，即係唔係得阿黃翠如係傻下傻下，係連其他角色都變咗傻下傻下嘅。 明白， 你唔會噶嘛？你以前 係白痴賴 四純，係明白。即係你以前少林，即係你就算個佘詩曼係點樣無厘頭都，或者點，即係佢啫。咁你唔會胡喬偉變咗佢咁， 又會咁 嘅，又會啲敵人又變咗佢咁嘅。咁呢套咧，佢突然間一轉嗰陣咧，係全部人變曬做傻嘅， 傻嘅。 係啦，連包括阿陳豪，包括所有嘅人，包括呢個阿苗僑偉，都同佢一齊喺度搞笑。咁我點解轉咗戲路咧？突然間轉係咧，一等如果有時間真係要講呢個就係要補翻上嗰個禮拜平衡翻嚇。唔係啊，人哋都嚟鬧我哋啊，我哋上個禮拜賺都咁緊要係啊，十集裏邊都係 OK 啊。第十一集唔得，即係話意思，大家定下一個星期一開始嗰集咧，你就知賴嘢啦。係，一陣有機會再講。係，咁呢個旋風忍者做咩要補充？ 冇啦， 好啦，係啦，咁即係都 啦， 係啦， 係啊，慢慢啦， 都嚴睇到，即係佢會 係啦，睇到踢凳啦，有心理準備你啊，即係處理下你個小朋友。 我完全覺得佢集中唔到我 understand， 連我都集中唔到啊。 系， 因为佢今日系佢自己套戏好松散啊，唔 系 观众嘅问题啊，系啊，你都唔能够抓到人哋 attention 嘅去做啲嘢，直情， 冇 错，啲笑位唔好笑又无聊咁，咪真系咁咯，系咯 ，anyway， 咁啊，好啦，咁啊 ，Lego 一套衰嘅一套已经系即系已经预咗噶啦，系，咁下一次就睇佢又衰咩啦吓 ，OK， 明白， 好， 咁啊，先嚟喂，整翻到港产片讲下咧， 系，咁啊，追龙啲啦，不如我哋由嗰个讲嗰个 level 睇下边个劲啲啊，讲嗰个先。 追龙。 咁啊，嗱，讲追龙咧，我点都要谂谂啦。呢期咧网上 hit 爆反黑啊，得唔得啊？因为咧追龙入边嘅班底，嗱，我唔系讲制作班底，因为咧追龙嘅制作班底大家知啊，精国。咁但系咧，嗱，你知道精国不嬲出片，我都招呼佢。咁但系咧，佢入边做过， 佢唔系做导演， 佢系监制、导演兼编剧啦。咁 系 精国啊， 今次成做埋导演啫嘛， 做埋导演嘅，但系佢联导，佢联导联关智耀，嗱、关智耀曾经赞过， 佢唔好笑 嘅，唔系认真嘅。咁啊，关智耀曾经赞过，就记唔记得？即系叫做啱啱嘅，指甲刀人魔。我咪话哇，即系好似有啲嘢喎，撞咗啲即系滑浪啊，又啲咩咁啊，冧两只衣件又再冧啊，即系嗰个咩，即系嗰个啱啱攞七月雨安身嗰个安身咧，叫咩名？ 周冬雨， 突然间唔记得咗个名。哎呀，周冬雨咁啊，撞到几个人喎，咁同埋睇得到，喂，都即系有文有武喎，导演。咁其实关智耀咧就好出名嘅摄影师嚟嘅，即系拍咗好多嘅就摄影师 嘅画面一定靓 啦。系啦，即系画面佢到位，同埋佢就知道点样用个最紧要咧，除咗画面到位啦，佢知道点样用影像讲剧情。 啊， 就唔系话好似我哋叫偏移优质度惯咗做文字讲剧情嘛，乜、鬼嘢都揾个口讲啊，咁啊揾对白交代，咁啊变咗你可能就有啲嘢松。咁佢就识得系啦，形象即系影像做好多，包括个入边即系啲设计啦，形象上嘅设计啦，即系譬如拉哥。拉哥即係雷諾啦，咁另外仲有呢個跛豪啊豪哥，咁佢入面有啲動作同埋有啲場景係整到佢哋好型嘅，得唔得？咁所以有嘢嘅，咁你問我就即係精國同佢合到咧，大家都知啦，精國出名就嚇、即係夜晚九點鐘 order， 即係九點鐘集合拍夜戲，咁啊十點鐘會走嘅。咁啊係啊，過嚟指點點，喂咁啊，喂啲佢啦。得，我跟落去啦嚇。 即其實都唔係好關事啊。 係啦，其實唔係好關事嘅，即係恰得到都預咗啦。即係精哥依啲級數都唔會走嚟喺度都望住個望咩？即係指點 咁可能咁有時候咁又咁好。 係啦，我就想講咁又反而好喎、 如果你嗰個執行導演係好咪好咯。 係啦，咁你變咗呢套咧，其實就即係你問我就一定唔係以往精哥嘅難。 你唔好諗王晶啊，冇關係嘅，可以講。 係啦，不過咁佢監製佢監製啦，咁同埋你要。明即系总之拍呢个叫做雷洛传，拍跛豪即系呢科嘢就想当年雷洛传都系精哥拍戏啦，咁佢系走嘅啫，咁但系你一定有精哥嘢，咁精哥嘢系咩咧？就佢不嬲就将呢啲人物就英雄化嘛，佢要阿雷洛传就拍到雷洛型噶嘛，咁呢度又系将阿拉哥拍到咧，你当佢好似水镜八旗咁啊，咁啊即系有智谋啊，得唔得？同埋系少年虎忍辱负重，同埋睇通咗全局嘅，知道晒边啲黑社会同边啲黑社会互相个势力嘅平衡，点样治人，同埋佢操纵咗啲情报嘅，只条条针都系雷洛嘅。咁啊，即系描述到刘德华一定系上把啦，即系高位。咁但系入边阿刘德华都会有位做下把，即系佢如果面对啲英国鬼佬咧，又会死狗，俾啲英国鬼佬 侮辱啊。 系啦，即系你当佢系一个好智谋、好识得生存嘅一个智者。咁就呢个就系雷洛嘅角色啦。咁当然啦。有啲人插就話喂黑社會英雄化咁啊，即係壞啦，壞電影即係信息唔好。嗱，你冇得講嘅，咁啊，精哥拍親咩戲信息都冇。 系咁，你英雄片本身大佬啊，咁你英雄片本身好多都系黑社会啦，你 mark 咗嚟印 咗。所以你唔好讲嘅，系啦，你玩意识唔好讲，我系以戏当戏啫。嗱，你问我听哥嘅戏，我不嬲都插嘅。咁但系确实呢套又好似有板有眼。 呢套边系佢啲戏啊？ 系啊，你可以咁讲，所以我会咁定义。 宫崎骏咁，你喂大佬，你系 Triple E 啫，唔系宫崎骏做导演噶嘛？有啲戏 冇错。咁所以你可以当系关智耀作品啦。咁嗱，第一就佢搵阿就即系我即系我哋觉得有惊喜嘅，就搵咗阿即系阿丹爷就做跛豪。咁大家理解啦，跛豪跛啊嘛。咁但系咧，佢就系描述，因为套戏都几大个 proportion 咧，系讲跛豪跛之前嘅事。咁然後點解跛豪跛，同埋跛豪跛後嘅心路歷程，咁呢個就第一有個角度嘅，咁即係叫做係描述阿雷洛未做總埋探長，即係仲係啱啱去 做嘅時候，係啦， 亦都係叫 做 初步。系就咁，佢化妝叫寶，咁但係都你都覺得外形上冇乜大分別嘅，反而佢到最後做到老啊，黐須啊！ 佢唔係又由佢讀書咁開始講啊！ 不至於，不至於，都嚟咗。咁佢哋嗰時邊度書讀啊？係冇書讀嘅。咁佢就啱啱嚟香港嗰下有索嘅， 四個潮州盧漢啱啱偷到嚟香港，咁、 哦、 啊見係啦，望到個香港咁樣，仲有個即係叫電腦特技做咗嗰陣時嘅維港咁樣。嗱，咁嗰啲咧畫面位始終攝影師做導演好執著。咁啊嗱，佢重現維港古即係叫做七十年代維港靚，最正佢還原九龍城寨呢下勁啦。嗱、這個、呢個咧我又查翻喎，後邊好多幕後佈景、美術設計、製作班底咧，就曾經我又讚過喎。記唔記得有套叫《獨街》？都半年前㗎啦，有啊劉青雲問啊古天樂，古天樂做過角色叫哈雷嘅，咁啊叫投射就當雷諾啦，你當，即係佢又唔敢叫個洛角咧， 總之係個雷字啦都 係。係啊係啊哈雷嘅，咁入邊係玩就，因為佢嗰套獨戒啊，最後講係嗰個十大傑青，即係最後攞十大傑青嗰個毒販咁嘅心目嘅邪，咁個擺位會擺咗嗰度啦，又唔會 係 低號。但係佢就入邊佢又一樣係運毒啊！佢販毒嗰陣時又係喺金城寨嗰度做拆家啊嘛，咁啊跟住就又係還原咗個金城寨。咁咧背後嗰個報警班底、美術指導啊嗰啲班底又係嗰班人嚟喎，咁、 哦、 做得幾好喎、啊。嗱、啊，金套啊正啊，因為金套咧其實都幾多打鬥場面。嗱、啊，你上次獨街就見到嘅啫，即係或者都會見到啊顧天樂喺個騎樓度望落去金城寨啊，劉青雲喺入邊出出入入咁樣。今集咪好多打嘅鏡頭，嗱咁打就唔同層次啦、啊。你真係要打，你喺咪砌個景啦、啊。由呢邊騎樓，你知啲樓似重明心，重明心咁你黐住噶嘛。咁你喂打又會跳喎、啊，騎樓跳騎樓，跟住跌咗落地下又要再追喺啲街嗰度啲巷戰周圍捐，咁呢啲重現到啊靚啦。二來佢又成日有個視點就講佢哋點樣喺金城寨望翻上。 點啊點啊，新年想講咩？ 唔係我話咁，如果喂既然次次都搭過九龍城寨，咁搭下搭下喂。不如搭咗成個出嚟㗎啦，咁啊，係嘛？ 咁啊唔好咁誇，咁城寨點幾高啊？ 唔係，咁你每套戲搭少少，每套戲搭少少，搭下搭下係啊。 你一層樓㗎，咁成日三四層樓。 古裝街佢哋咪搭咗唔拆㗎嘛？咁啊咪應該其中一個係九龍城寨佢話。 係啊。 咁唔係咁，我估有啲位應該翻國內啲影城嗰度拍嘅，即係有 使啦，你拉隊去日本咪長期有一個九龍城寨喺度。 即類似啊，咁啊嗱個景係靚，咁同埋佢就有個視點咧，成日望翻上去，即係由佢哋呢啲即係咁樣嘅叫做低下階層啦，點樣喺個金城係緊如嗰啲天井望翻上個天空，咁有呢啲咁嘅 shot 嘅，同埋上面又會有九龍城有飛機經過，佢又畫咗個啟德機場，即係嗰陣時嘅機場。 唔係，我建議呢樣嘢起喺海洋公園啊，真係。 係啊。 唔係咁似咗，唔係香港園都有啊，有條香港街㗎，佢有條。 係嗰條街啊。 拍係九龍城寨。 哦，一個城寨，我明白。咁啊類似啦，咁啊即係有呢啲靚， 佢其中嗰間鬼屋都係啊， 係， 都已經係玩鬼個九龍城寨，係啊，不如整個長期展，但就唔係鬼，係真係玩翻九龍城寨，咁你咪講到裏面打曬 Street Fighter 好，咁咪梗係比較誇張㗎啦，你咪整咯，我諗都好多人嚟睇啊，我諗會，即係我知遊客啊，係， 咁同埋二來呢，二來入面啊，即係打得又幾精彩，咁點解要因為又揾阿丹爺做啊？咁嗱，佢又唔會話交到無端端走場嘅，即係好似殺破狼咁樣一打五六分鐘，佢係冇呢啲嘅，佢就係好利落下嘅，咁但係就都有啲叫拳頭交，另外就你知嗰陣時黑社會劈友啊立刀啊嘛，咁啊真係啲老友係咁劈，咁啊劈到黐曬血嘅， 實咁就咁打交嗰啲， 而且仲打嘅 功夫片嗰只， 唔係就唔係城寨英雄嗰只，冇絕招出手嘛，冇錯波，係啊，又唔會無厘頭整個乜嘢馬虎眼爬山。系啊，冇呢科，冇招式名，又冇人识八极拳嘅，咁啊真系拳头交，但系就讲话一攞到嚟啊，豪哥就已经被定义为就即系叫好打噶啦， 好打， 又很烂，很打，又很伟兄弟，咁个四兄弟叫做最抽得嘅打手，就咁样凭住个拳头咧打出咗，就开始喺黑社会度扶摇直上啦。咁但系咧最重要嘅主要点咧，咁佢就曾经就得罪咗班鬼佬。咁啊個鬼佬差佬咧就總之有個位打得下追咗去上個電車度，咁啊阿丹爺就為咗救個兄弟，咁啊其中兄弟咧都得色嘅喎，第二最勁嗰個兄弟就係阿黑仔，即係而家嚇呼聲好高，攞男配角嚇、上年咁啊攞唔到啦，不過爭啲啊，咁啊黑仔，第二啊劉浩龍。第三嗰個咧又犀利啊！第三個其實金草嚟嘅，係無線金草。你認到個樣子，但我噏唔出個名字，真係唔好意思。佢黐咗須，佢飾演咧有啲似呢個殘兵嘅啞嘅，咁、 哦、 但係就好抽得嘅咁樣。咁啊有戲嘅，靠個眼神做戲咁啊，咁樣有啲。 但係呢套戲唔係好似都有伍允龍嘅咩？ 伍允龍有嗱，伍允龍你識問啊，因為佢就。 佢佢唔係佢呢班人其中一個人， 唔係呢班人㗎，係啊。咁吳敏麟咧就係想當年即係嗱，日後有四大家族你知啦，即係喺個白粉市場，其中有一家咧就叫做吳多妥跛豪嘅。咁嗰一家咧，佢未做四大家族之前嗰陣時個頭馬個打手就係吳敏麟。咁佢咧就曾經就係要救阿黑仔，因為黑仔咧就話講佢喺個粉檔度落格。咁啊，俾佢捉住咗啊，失掉喺度行私刑嗰陣時，咁啊，哇烏型咁樣啊，甄子丹嗰時未斷腳噶，衝入嚟，咁跟住就話：唔好講咁多嘢，放咗佢先。我哋潮州人，但當然佢做得幾型嘅，唔係咁教嘅，我啊扮得教嘅啫。咁跟住嗰個人就即係知道佢話，聽人講話你好抽得喎，我就有個打手，佢都係潮州人，你兩個困下，你打得贏我放你走。系啊，就吳敏龍，咁啊吳敏龍走出嚟，大認真打嘅，嗰場打得幾精彩，但係唔拖嘅，即係不至於會殺破狼咁打足五六分鐘咁樣。 冇踢穿場嘅。 係啦，就正常打到， 打 但係都幾拳頭交嘅，即係又唔係話打到好有招式咁樣左格右格，而係又會 好睇嘅。 係啦，好睇嘅，即係幾實嘅，又會打到落落台凳，佢又會咧即係立啲嘢打，咁你真啊嘛，你正常你梗係立嘢打啦，鑊鑊同你拳頭交喺度幫咁拳擋，明唔明先？咁跟住一日車啲凳嗰邊又撞咗埋牆，又立玻璃樽，咁啊打得幾實，咁最後嗰啲叫做打成平手，咁啊打成平手， 睇翻 黑社會縱容咗佢咁咯。 睇翻啲報道啊， 你講。 佢有講咧，阿吳敏龍其實佢拍呢場嗰陣時，佢隻手係傷緊嘅，仲係。 哦。咁但係又睇唔出喎，打得即係好鬼好鬼實㗎。 佢都照實拍啊。 咁但係咧，吳敏龍咧打完就之後咧，我就今次放到我，因為我都好中意吳敏龍，你知我成日讚佢。咁啊，睇下佢有咩下場啊。後屘又冇乜講佢，咁我懷疑甩咗佢條線。 即係其實都叫做其中一個 角色，一場嘅啫，係一場嘅。咁而點解我又要提反黑咧？因為咧入邊除咗冇吳代林。除了冇而家最出名的張耀星啦，其余基本上就反黑班底嘅，我意思演员系啊， 冇陈小春啦， 系啦，冇咗林超陈小春之外，咁入边有咩？第一就系五虎将入边，起码见到三虎。 如果冇陈小春，我都会睇咯、啊。 不过系啊，反黑你问我做得最差 就我麻麻地 啊。其余 OK， 咁咧有咩咧？嗱，重现翻起码有五嗰个叫咩王就话又系华哥喺度， 系 咁跟住仲有呢就系、是、其另外有个做做硬嘢嘅，即系都系大 牌。呢套戏同呢一套呢一套反黑同到呢套追龙都有黄日华。 有冇咧？我反黑唔知，反黑冇 喎。 唔係，但係意思其他嘅星咯，即係其他嗰啲，譬如啊，又係鄭則仕啊，跟住又係陳慧敏啊，咁啊一紮黑社會嗰啲樣啊，即係個個。 鄭則仕係咩咧？又四大家族其中一個。 鄭則仕係做嗰個咩肥仔叔啊？肥仔叔係你當女落頭馬，就專過嚟收片啊，跟住啊，即係喺 度反而係女落啲馬。 係啦，女落啲馬，咁 唔 係當 佢哋嗰個 level 嘅。 系啊，唔系四大家族你好。咁另外仲有个吴艺将，我唔知知唔知喎，即系以前啊，你睇亚视嘅戏实啲，系好出名啩，亦都系啲人好似万梓良咁，做嘢好 over 啊嘛，啲表情啊流晒眼泪咩，咁啊几有嘢喎， 大佬唔系做戏， 系啊，平时都系咁。咁咧呢个佢又做得几好喎，佢又做到，因为佢后屘做到四大家族其中一个，咁啊即系有啲恩怨情仇就枕住都同呢个即系阿跛豪唔妥嘅，咁同埋系啦，佢又讲跛豪只脚点解跛呢？就系因为佢嘅，佢就搵人打，所以最后就要复仗嘅，咁啊条大桥就咁，咁啊吴艺将做几好。咁另外啊，仲有系汤镇业，咁啊汤镇业另外饰演一个叫硬嘢，咁啊即系如果跟翻就不嬲你知未做 都系探长。 硬嘢系咪好似光头系嘛？汤镇业好似光头，咁啊佢系咩咯？佢系话饰演个咩湾仔嘅探长咯，即系一开头已经 唔妥 刘德华啦，系探长嚟嘅。咁啊即系叫做同佢一齐争中华探长个位咁样嘅，即系同阿刘德华咁样，咁即系猜到嗰边嘅黑警啊，你当。咁跟住咧就揭垮咁样，咁你知哇郑则仕又好戏啦，姜浩文又好戏啦，咁啊跟住咧嗱估唔到呢套嗱你话我讲亲得打，我而家同大家讲呢套单嘢有机会攞影帝。信唔信 咁嚴重？ 我就覺得真係啊，喂，真係唔差喎、啊、演技，因為咧嗱，你見丹爺以往拍親嘅乜戲，佢都係打噶嘛，咁佢都係一個動作演員嚟嘅啫。咁但係呢套咧，佢真係拋低咗，佢唔同啊劉德華，劉德華就做來做去個女落，佢而家做嘅女落，事隔三十年佢做嘅女落一樣嘅，同埋佢都係嗰啲浮誇樣， 佢塞兩嚿棉花落個嘴扮教父啊，仲 就係有啊，最尾 都有啊， 係嘅，咁樣先教，同埋又係嗰啲。又系嗰啲，即 系佢真系仲塞两嚿棉花落去。 嗰只啦，同埋嗰啲又系嗰啲鹰眼咧，即系你知佢啦，即系受咗屈辱，但系只眼就好似有英气咁样，即系就系嗰啲咯，即系佢留咗定嗰时，佢永远都要自己型噶嘛，刘德华，即系除咗咁耐以来，即系 刘德华，佢好成功咁演绎刘德华噶嘛， 冇错，佢都系做紧刘德华，咁你即系咁耐以来，佢得暗战系真系做得唔系刘德华啫。其余即系套都就系刘德华嘅，包括做乞衣嗰套咧，失孤都系刘德华嘅，不过佢就做过刘德华嘅乞衣，得唔得？咁你唔会 即系如果你话做呢啲即系要跳出自己嘅角色咧，其实系成龙可能嚟紧嘅表现会好过佢。 啊，咁系啊，佢有 嗰套讲佢做过阿伯系个女， 系荷里活嗰套嘛，系嘛，系啊， 我觉得佢再系成龙嘅真系，即系起码我从画头睇啫，套戏未睇，即系睇就以为佢真系好似。识做戏喎，成龙咁，即系感觉系啊， 冇错。嗱呢套我要赞就系丹爷啦，因为丹爷不嬲咧，其实我都有啲忽略嘅。你凭佢其实睇咧，上当年有套叫做《最强起事》啊， 哇，嗰套 揾佢做， 古天乐。 嗱呢套实拍啦，大问题你入边咧，你睇到阿丹爷其实系有心演戏。 嗱、 哦、当然《最强起事》系笑片，咁佢梗系有啲夸张演绎。咁但系入边咧，你睇得到佢有啲。细位咧表情啊，佢系有心做嘅。咁呢套咧就真系活现到佢演技。 即系可能以往系套戏根本冇机会俾佢。 系啦，同埋以往因为佢做得佢个品牌就要打，佢一定要预自己梗系饰演一个会打嘅角色，会抽得嘅角色。咁一来佢都要梗系复仇啊，唔系复仇复枪，唔系复仇系查真相，唔系查真相打敌人，紧噶啦。咁但系呢套即系太低咗，因为咧最主要就套戏一半到佢跛啦。咁咧跛咧，咁、但系都买个关子讲嘛，咁佢跛都好大嘅， 喺套戏入边 系啦，都预咗噶啦，咁 样更好打啊嘛，即系根据武侠片 啊，又不至于不住，咁但系就即系叫做嗰支杖咧，佢有支光龙，佢唔系龙头杖，佢唔系龙头，佢应该炮嚟嘅，唔知炮定狗，应该炮幻向嘅，咁啊金色嗰支杖都有花巧啊，即系可以用嚟又挡刀啊，跟住嗰个炮头又可以搏人哋，咁啊都叫佢啲关键时刻 机关啊。我以 為不咁又冇，佢又未走只架，即係認真嘅呢位啊，認真拍嘅，即係唔係話撚咗落去賭城嗰只嘅，係啦咁樣。咁啊，哇，有戲喎！咁同埋佢做阿，即係好多人就話喂，佢跛豪做得唔似嗱，唔似就你話佢打得嘅跛豪就冇人會認同啦。咁但係咧嗱，你問我女梁嘅話要贊佢其實演到跛豪嗰種潮州武行同埋嗰種霸氣。佢係壓，即係有啲內心戲。佢最後咧，佢其實成套戲講佢最後做咗跛豪啦，四大家族。咁但係講咧，女樂就開始就即係覺得咧驚操縱唔到四大家族。 嗯。 咁啊，又會又置咗啲針喺入邊。咁開始又唔信啊跛豪。咁而跛豪自己咧、又置咗啲針喺女樂身邊。咁啊，兩兄弟表面冇事，但係就啊各已經各有城府啦。咁但係同期啊，跟住有啲突發事件啦，就話個白粉嘅貨源咧喺呢個你當係柬埔寨，我唔知柬埔寨定泰國啊。即係總之就嗰個將軍啊死咗。咁啊，心臟病發，即係純粹突然間死咗，咁啊轉咗個新將軍，咁啊變咗咧，哇！全香港黑社會就要諗計，點樣就同嗰邊傾計溝通，點樣 keep 翻個貨源。咁嗰段時間咧，就表面阿呂樂就派阿跛豪過去傾，咁暗中地裏有啲嘢做咗。咁跟住後屘就個玫瑰啊，嗱、呢個咧，我問翻我老豆嗰輩咧就話，不嬲四大家族咧入邊有股神秘嘅女人，就叫毒玫瑰嘅。即係你當係女人就已經四大家族同級嘅，咁佢呢套戲咧，阿丁哥就叻啦，佢揾呢個玫瑰就扭橋，玩咗一啲叫做喺劇情上有個 cheese 橋啊，咁我唔穿啦，即係等大家有趣味睇落去，咁總之咧就入邊就哇咁啊，總之經歷過生生死死，咁最後咧總之描述就呂樂同跛豪其實係有段。即 系咁关个女人咩事咧？即系 个女人诶，咁我唔系我再讲阿串啊嘛，咁啊留嚟观众睇啦，紧要嘅，同埋 cheese 咗嘅，系啦 cheese 有嘢 cheese， 即系个唯一个 cheese 叫做，因为套戏都好直接嘅啫，咁呢个系人都知跛豪会上位啦，咁啊雷诺咪会上位咯，咁大家上位冇嘢睇嘅，咁个 cheese 位就喺个玫瑰度，系啦，咁啊费事穿晒啊，冇趣味啦，系啦，咁而咧个戏位就即系描述就两个系有啲好，其实别人唔感受唔到，即系有个叫至高无上嘅友情嘅，佢入边想讲，即系表面就好似大家都利益，但系去到最后。女洛是想送即暗示或者叫做外来即是过来人就叫跛豪走啦，是时候走啦，唔走唔得啦。咁但女跛豪唔听，但跛豪唔听呢仲话要杀个想当年害死佢細佬同埋整低佢隻脚嗰个英国差佬。咁女洛但嗰时已经话喂唔得啦，你喐亲英国人。咁佢入面呢同埋入面啦，除咗英雄化咗黑社会啦，佢有第二样嘢做咗嘅，佢就係完全地丑化英国人嘅。佢入面係講到成個金城寨呢背後其實英國人管。 即係英國特登造就呢個九龍城寨，而嗰啲黑社會收片咧，全部英國人負責負責攞最大利益。 咁呢個 英國佬喺香港， 香港而家個 係啦，個國情啦，係啦，佢哋醜化英國管治。講到英國嘅管治咧，即係九七後就係咁烏煙瘴氣。九七前係咁， 九七後就好美好嘅。 係啦，佢係咁講啦，即係佢係啦，冇錯。咁啊，就係咁。咁啊，跟住然後佢又描述到跛豪就係話，就係個心態就係話，呢班鬼佬嚟到香港就識得揾著數咁樣，我哋知唔知道你中國人講道義啊？咁樣姐姐之類咁樣，咁最後就跛豪點知嗰晚就一意孤行要殺個英國差佬，咁啊女角本身走得甩嘅，但佢都唔走，特登留喺度啊，幫佢又幫佢唔知食咗一槍，又幫佢。 差佬邊個做噶？ 佢呢個差佬就真係鬼佬，一個鬼佬名警司。唔識咁證明，同埋好老年紀。 唔係揾啊，何國榮嗰啲。 唔係，咁啊，跟住就誒類似 喬寶咁樣嗰啲咧。係 嘛？但係喬寶冇錢啊，喬寶有出場啊， 有冇啊？ 都有揾嘅，係啊，又去做其中一個咁英國差佬咁。 係咯，通常都係啊。 係啦，嗰類咯。咁總之咧，嗱，整體都係緊張。咁你問我係有人話佢剪得，我覺得會剪得比較急添。即係因為佢都幾多嘢講，即係你諗下啦。 差嘅講到係。 係啦，嗱，你問我好正就肯定唔係㗎啦。但係如果你話純粹睇單嘢咧，一定耳目一新。我就覺得呢套節奏，嗱，唔好話影帝攞硬咁串啦，起碼有提名，即係入到最後五大提名，咁一定係一個好新嘅單嘢。而睇咗單嘢用心做，同埋最後單嘢係感動啊，同埋睇翻大家出完字幕有嘢睇嘅，即係有片尾嘅。系啦，有片尾嘅咁样，系啦， 即系雷诺 will be back 咁样系嘛？ 有冇？但系你问我呢套咧，第三 我 想讲， 如果呢套得，佢哋应该又翻出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四大家族啊，咩四大探长啊，系咯。 但 系 国内唔得啦，国内唔得啦，系啊，好似亿领嘅，系啊。 我亿领都叫唔得噶啦， 唔得紧得啦， 唔使 已经过。经过十亿打底咁啲人话，就啲人又话唔啱。 咁你咪证明咗就系其实佢先至系啱咯，就系、是、话其实搞嗰啲屎尿屁啊，嗰啲无聊嗰啲反而 系啊，咁可能嘅。 唔系你讲 marketing， 佢你唔够佢谂嘅。 系。 不过可能都叫做拍笑片之余，都而家都试下拍，有时拍翻啲正经啦，系咯。咁但系好明显证明系。佢係啱咯，即係你拍聖經冇，即係你拍啲突破嘢，反而唔受咯。 係啊，可以咁你問我香港票房都唔係話好，不過就 咁都唔好啊，都 OK 啦，係嘛？ 都叫正常咯。但係你問我，你話超咁劉德華加丹爺喎，咁你拆彈專家都3000万啦，咁呢套我估分鐘千零嘅啫，即係最後。而家都幾廿萬，而家都幾分分200万到啫嘛，好似我睇翻。 咁睇下啦， 即係一定係開畫唔及拆彈專家嗰只級數啦。即係一定炸咗噶啦。 竟然係咁啊！ 係咯，咁所以變咗咁。咁但係我覺得你話係咪完全爛就肯定唔係，起碼都我覺得個導演即係阿關智耀就用心拍，咁啊丹爺用心演，咁咧係唯一你我見第三想插就劉德華啫。咁咧華仔拍埋呢套咧就真係被封為爛片之王。 点解咧？好难咩？佢演得咪又系雷诺主 角？系啊，但系就真系好鬼 over。即系我觉得丹爷嗰边演得好实嘅一个枭雄，一去到，因为佢哋两个都唔系好多合一齐嘅戏，其实都有。咁、但系同埋有人屈嘅，有人啲人咧其实好怀疑未睇。咁然后又话有啲人出马吹水话刘德华其实配角嘛。咁嗱，当然套戏。 刘德华咩话？ 佢話劉德華其實配角，咁啊出咗啲文。 配角 係啊，直頭話呢套戲劉德華其實係做出出嘅咋，係 咪啊？ 係啦，咁但係嗰條友好明顯冇睇套戲啊，亂屈，即係佢見啊經過啊插咁解啫。咁我公道講咧，嗱，劉德華喺出場時間一定冇阿跛豪咁多，同埋套戲咧係以跛豪嘅自述去講。 即係佢 咁事實，跛豪係主角，但係劉德華嘅存在感同埋佢成日都出現嘅，但佢哋唔係好多對手戲嘅，因為佢實情講佢兩個結識咗，即係頭先講咪話佢個。電車度想打就臨取，真係想殺個英國差佬嗰陣時咧，就劉德華嚟到，咁啊特登制停咗佢，兼咧喺個差館入邊救佢一命。 即係你睇周星馳嘅戲啊，點會冇孟達咧？都係咁啫。 係啦，即係個存在感好強嘅，咁你冇得屈話劉德華係配角嘅。 哦，咁唔係，咁孟達你會話佢係配角嘅，但係佢出場時間唔會少過周星馳咯，即係。 冇錯。 配角睇你點樣去。即係任你講嘅啫，即係好似嗰時嗱，當年打低啊就係跛豪啦，係咪啊？係咪啊？呂良偉其實應該係攞影帝嘅啦，嗰次就係曾志偉啊嘛，佢竟然憑住雙城故事 佢话佢系男主角，但系虽然佢的确系讲谭咏麟同曾志伟，但我个感觉觉得，即系你咪即系周星驰吴孟达黄一飞咁，系一定套戏都喺度噶，唔代表你系男主角啫。咁我个感觉觉得曾志伟点解会攞男主角咧？我奇怪就系、是，系嘛？你咪最多俾个男配角咁，但系唔知啊，总之嗰次系咁样冚低阿李良伟嘅，我觉得好 fair 嘅。 系咯，我都觉得系。 即你第二个冚低，我都仲觉得都仲可能有理由。哇，咁冇理由啦，大佬你直情系嘛？咁你唔系凭住曾志伟唔系凭住后尾你嗰啲无间道嗰啲攞，你系双城故事喎，老细。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啊？吓，咁我啊，梗系觉得冇可能冚低当年个女梁伟，咁咪就系跛豪啊？ 系，冇错， 定系杜月笙啊？我记得系定系跛豪，好似系跛豪啊？ 好似系跛豪啊，女梁伟咯。 咁嗰时我哋就觉得好好睇，同埋即系以当时嚟讲，即系 系啊，嗰时跛豪啊，女梁伟又增肥噶嘛，搞到自己好肥咁样，跟住咬住个 口唔啱，都系 好 睇。 咁啊，跛豪啊，跛豪麦当红拍噶嘛，大佬啊！即係完全係另一個級數啦， 冇得輸 嘅。係啊，冇得輸噶啦。咁當然啲人又話揾呢套同《跛豪》比，嗱咁你又錯啦，因為個戲種唔同喎。呢套係雙雄英雄片，咁《跛豪》嗰個就真係係小説拍緊，拍社會實錄，係啦，重案實錄之《跛豪》咁解嘅啫，咁樣嗰只角度。咁啊，同埋係唔同嘅。咁你又唔即係唔係嗰只級數咯？咁有啲人又話嗱，呢套同《女洛傳》比，咁我真係覺得啊，以公道講啊，因為《女洛傳》我不嬲，《 女洛傳》好一般嘅啦， 係啊，好一般啫嘛，其實 呢套可能 都係英雄化噶，係啊。不過嗰時呢個題材就即叫做可能好多人都想知女洛點得哇，咁樣做到 唔 應， 古仔唔使知 係啦，咁就變咗就好吸引人個題材，咁啊要上下集。 傳係唔會知道葉問係點嘅，因為佢唔係跟佢事蹟拍嘅。 係咁啊，如果你話呢套同女洛傳比，我覺得呢套好睇啲，即係你問 冇得比㗎啦，因為而家你成個 production 咧，或者你裏邊一演出嘅人都其實唔係一樣㗎嘛。咁你如果咁講，咁你攞翻最行嘅英雄片時代，咁唔到呢套要周潤發、柯俊雄嗰啲做咩？咁冇噶啦， 冇錯冇錯， 我相信就算你呢套啊，就算你揾翻周潤發出嚟，佢可能佢都係做其中一個角色嘅啫。 系， 佢唔会揾佢做嗰、那个即系、就是、一个可能嗰个主角噶。 咁另外咧，我又有个新人要赞啦。正如咧，即系反黑就赢咗张建升啦。咁呢套咧有一个咧就系上东尼，其实我拍过佢，黄俊峰就系咧亚洲先生其中一个，即系亚洲先生。 哦， 即系其实你哋应该见样你哋会认得嘅。佢个名叫黄俊峰啦，咁但系当然唔系出名啦。佢入边就饰演咧就陈慧敏个，你当个侄啦。 哦， 你当系九龙城寨嘅老大就陈慧敏，佢就做个侄。咁佢表面就做侄啊，唯命是从，最后就会一枪打爆咗啊陈慧敏个头嘅。咁啊，再同女落只抽，咁咧就佢入边用心演啦，佢就做到个角色好冷酷，就即系好出嘅。咁啊，呢个就又系我觉得。 冇拍过戏噶之前。 好似都有啲好嘥嘅角色咯，即系好配角嘅角色，有叫勇下勇下。 有冇有 show 下肌肉咁嗰啲啊？ 诶，咁啊有，梗有啦，呢套戏都有啦，同埋呢套戏都实打噶，但系佢冇同跛豪交过手，因为佢未交手已经被阿吕乐打死咗。 咁吕乐打唔打得噶？ 吕乐都唔打得，但系就佢有枪，佢有啲位跌跌碰碰咪开枪咁样又 有 扯低几 枪嚟咁样打到冇系正常嘅啫。 系啊，关智耀咁又冇咁样。 不过系有枪啫， 系啦。有枪都正路，佢就冇乜好夸张化你啲武功嘅。 好啊，我初初以为佢打到变咗武功咁样添。 系啊，唔系， 我冇嘅。 佢系认真嘢嘅，同埋你问我去描述翻入边，譬如佢重现翻嗰阵时嗰啲灰嫖赌饮荡吹嗰啲位咧，几 OK 嘅。配合埋啲色温啊咁样嗰啲，即系嗰啲鸦片档啊，点样跳灰啊，嗰啲位佢做得足嘅，啲资料搜集几足嘅，咁啊即系整体都认真嘅呢套戏，咁啊唔好话真系当一般烂片咁睇咯，咁但系事实佢系英雄化咗啲黑社会，同埋又系做到阿吕乐好型咁样，咁阿刘德华做翻刘德华啊， 呢 啲大缺点就仍然喺度嘅。 咁呢啲你睇呢啲古仔一定系咁噶嘛？ 系啊， 咁唔通英雄本色佢哋唔型咁你睇咩？ 系冇错。我覺得值得睇。如果港產片嚟計啊，近期都真係呢套啦。 即係冇話到佢哋唔係犯法啦，係咪？ 係，同埋最後佢哋都係有唔同嘅下場嘅，都係差嘅。佢都被拉咁啊，都講埋啦，跛豪最後死啊嘛，佢係坐埋監再死啊嘛，係啦。 咁但係雷諾走甩咗啊，係嘛？ 雷諾走甩咗，咁就係啊，呢度都不過都有少少，你睇落去咧，都話片尾有片段。係 ，OK， 唔重要，係啦，呢個。即系呢套原来都唔系烂片嚟嘅， 系啊，唔系烂片，肯定唔系烂片，啲人拆佢烂嗰啲冇睇嘅。 讲啊，快啲，仲有 人好都未讲。 啊、 喂，我喺讲呢个烟花之前，容我摄一摄得唔得先？好快讲，因为我上个礼拜未睇嘛，我有两套戏要争。 咁、啊、样， 好快，大快讲，唔讲内容，快讲。第一套 Mrs. K， 嗱，上个礼拜话我冇睇，我唔敢出声。喂，原来咧系呢个香港同马来西亚合拍片嚟、 哦， 英皇投资， 唔代表差噶，咁到底得唔得？ 但得另类嗱，好正又唔系，但系另类，同埋啲打斗位咧足喎，系坚打，阿魏英雄坚打，同埋入边咧有几个角色咧，哇好出啊！佢系任达华条僆，一出嚟个样咧，好似顶爷咁样恶如念嘅，得唔得？咁啊，同埋入边好鲜明嘅，咁我谂紧，哇呢、這个人不得了啊！啲演技咁劲嘅，我后屘查翻。大马影帝嚟嘅、 哦， 哎呀，有眼不识泰山。大马直头好似有，即系你如等于大马嘅周润发咁咯，揽咗几个影帝啦，所以佢大头出，哇，好出嘅。咁啊，配合魏英雄咧，冇错。咁啊，同埋原来个导演咧，其实之前就已经凭魏英雄有套叫《心魔》，就话令到魏英雄咧就叫做嗰阵时都未再红啦。咁、 嗯、 啊，就系凭《心魔》咧一套戏去做女主角，就攞七。个 哦 影后 哦 国际奖项，即系唔系净系攞金马，咁啊跟住攞埋其他啲影展嗰啲奖，咁我就套已经心魔，咁嗰个导演咧就已经拍过一次魏英雄，今次就拍呢套咁样嘅导演， 就系呢个导演啦， 就系呢个导演，系、哦、啦，咁、我就因为啱啱揿走咗个维基咧，我记得咗个导演个名，系啦系啦， 叫咩？ 何宇恒啊， 请讲，哦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冇错。系佢系大马人嚟噶，马来西亚人。 明白。 咁但系咧，佢同刘德华原来又有关系嘅。佢系之前咧好早系一直做紧即系刘德华电影公司可能你知好多个啊，可能天幕啊，跟住又有去到有咩做梦者啊，即系一扎电影公司佢都系有份喺入边做大旗手嘅。 哦， 系啦，何宇恒系啦，宇宙个宇，恒星个恒。咁、但系佢本身马来西亚人嚟嘅。咁、有板有眼。动作上面够，咁兼咧最后任达华有长戏，好鬼好戏，任达华自杀嘅，讲到出嚟啦，咁中间打得好实嘅，咁我觉得又有惊喜，系啦，咁当然你话好睇又唔算，咁啊剧情都系咁啦，即系又个师奶之前又打劫，咁后屘又隐藏身份咁嗰啲衰嘢啦，咁但系就系有啲新角度出咗嚟嘅， 系劲新戏嚟嘅，冇劲 新戏，同埋都几得噶。即系打得都出见晒血噶，系啊，断晒手脚嗰啲嘅，系啦。 咁但系功夫咁打定系 功夫打嘅功夫打，因为佢重点都、 okay. 你当动作片睇嘅都，即系佢一打嗰啲场口都打五六分钟。 即系呢个系功夫过头先追龙，追龙你话 一定一定， 呢个 系 功夫 嘅、即系呢套真系冇打片啦， 冇打。 魏英雄真系有打嘅，系啊，即系唔系话就咁。 变咩黑玫瑰啊？冇啊。 又冇认真嘅 正常嘅 ，OK OK， 冇错。好，咁啊，至于第二套赞就系啦，我上个礼拜未睇，唔敢赞，就我们的六二八。啊！呢套咧成日话系啦，成日就话香港啊，点解冇校园青春片？嗱，呢套啊真系拍校园青春。嗱，你唔好理佢系咪攞紧政府分定，其实套戏咧背后就攞紧呢个唔知乜鬼咩基金咧，系想讲社会共融嘅。 系， 即系意思南亚裔同埋新移民，咁而家好撕裂噶嘛，咁啊就喺套戏入边好大无畏，好讲到出口地讲就话唔好，应该要大家合作，咁啊社会就美好噶啦。你唔好理啲主旋律先。 拍到啊大无畏啊，拍唔到啊变咗无畏啊，系咯。 咁佢嗱佢拍佢所谓拍到佢讲到出口嘅，咁你自己决定啦。 好似拍得好睇嘅。 系，咁但系我赞就赞佢，始终都系一个叫做成功嘅校园片。嗱、点解？因为佢起用新人。咁新人咧，嗱，头上次我讲就孙耀威，咁啊讲错咗，咁啊孙耀威啱嘅，咁啊做阿 Sir 咁，我哋上次都讲啦。其实仲有个新人嘅，就叫叶子瑜。咁咧，其实查翻咧，佢个样又唔算话好标志，但系都唔系丑嘅。咁但系咧，身形就麻麻嘅啫，即系属于细粒。 做乜嘅？做咩嘅？ 佢就系做 Miss， 就系孙耀威嘅 partner 咯，嚟讲。咁而佢同孙耀威都算有少少感情戏，有啲爱情位嘅喺入边。咁而我查翻资料，原来佢就系陈嘉桓嘅师妹。同一間經理人公司，但係佢自己本身咧就勁啦，佢曾經代表香港打跆拳道，佢係跆拳道運動員嚟嘅。 呢套戲又打㗎？ 咁呢套戲就因為咁，我先懷疑揾佢啫，因為入面有套戲又即係描述講阿孫耀威同佢好似非常教師咁啦，即係好似 GTO 咁樣，就會夜晚踩落去啲夜場幫啲學生。咁啊，當中梗係有啲黑社會又搞佢啲學生，咁佢就要隻抽咁咯，有打嘅。系啦，出晒脚啊，出晒劇爹咁打嘅，得唔得？咁但系唔系咁教嘅，即系好务实咁打，咁但系有动作镜头。咁、而我要赞佢入边，佢一扎 新人啦、啊。嗱，因为咧、哦、我成日就话喂国产片啦， 都唔识噶啦，大家都 系啦，唔使唔使，我睇我查维基都查唔到啊。咁但系咧，嗰扎新人咧就系话成日话国产片点解拍唔到，就因为你真系冇啲烟嘅演员。佢啲 B 套就有佢嘅自信，佢就真系揾咗一扎烟。嗱，烟嘅演员包括就系有南亚裔嘅，有。 咁呢班人系咩年龄嘅啫？ 真系十，我谂嗱，我谂有啲廿一二嘅就扮着 住，即系廿岁前后啦， 二十岁啦，系啦，你都不至于。 Okay, 其中一个咧、 okay, 叫做 J J， 咁咧佢查个演员名咧都响嘅，就叫陈欣然啊，咁都叫做做过 Lemo 咁啦，即系拍过下，即系都出过四针冠嘅，咁啊几好戏，咁啊因为。其实个学生嘅主角就系佢咯，咁、 哦、 而当年套戏个聚焦就系嗰两个班主任啊，即系孙怡威同埋阿叶子瑜点样改变呢扎学生咯。咁但系好多戏都系喺嗰个女仔嗰度开始出嘅、哦，即系讲点样食烟啊，又咩 咁真系 GPO 嚟喎呢套， 似噶，但系就冇 GPO 咁型咯，佢又唔系拍型嘅，佢系真系拍啲好主旋律咁样。咁但 系 入边咧，我又想讲 系 啦，但我入边想讲咧，惊喜位咧就入边咧就咩吓，咁啊即系粒粒星。咁啊，你唔好睇小我嘅导演翻，入边你见过嘅所有嗰啲晒，即系侧边出镜嘅演员咧，你起码都识噏得出个名嘅。包括咩咧？嗱，入边有方力申啦，做校长就系咩蔡国强啦，跟住咧，跟住 Kikola 又有范振峰啦，跟住啊又有洪天明啦。嗱，咁即系粒粒星都叫群撑嘅。咁咧个导演系冼国立，咁啊都叫做啊做咗好老资深嘅一个导演咁样。咁啊你问我佢应该攞咗几金钱就拍一套 咁 嘅 片，嗰啲又未至于大声。 唔算大声，咁但系起码 都 有啲你养一养眼咯，系啦，又有乔宝宝，有乔宝宝又有 佢一定有啊， 系啊。系啦，咁类似，咁啊，我觉得又算叫几 fresh 嘅，即系睇完我感觉几清新。咁你话系咪好正就肯定唔系，咁啊，但系就。我覺得叫做可以嘗試咯，即係你起碼我哋成日鬧就話啊，點解冇校園片？因為拍《普天樂》做學生咩？咁即係有套戲夠膽試，咁我應該要支持一下嘅。佢又唔係話拍到悶嘅，加上係啦，咁我覺得可以啦、啊、你話好正又唔係，咁啊就唔係話衰地入場，不過就即係叫做值得支持 嗰啲。 系，咁啊不至於，咁我那天我梅飛好睇好多，即係咁計，有氣味好多。同埋佢呢套咧又唔玩好似咩初戀日記咩戰難勿擾啊，或者之前話澳門有套又係校園青春咧，不過澳門拍噶嘛，就叫咩那一年我十七啊嘛。咁佢呢兩套咧都係玩一半係校園，然後一半會大個噶嘛，就成日將大個就想當年咁樣又講翻以前嘅事，係啦，成日玩呢招啊嘛，即係好似我手提那一天我梅會飛咁樣。咁但係呢套就真係冇啊。呢套純係校園嘅啫， 即係冇小手回魂啊， 冇大個嘅，係有冇回魂？ 冇回魂 咁咯，咁啊值得支持啦。咁所以我點都要睇一睇。